015551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想住配成双。 最爱白雪待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人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暑假累还是上学累，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说。你们觉得你们小时候是暑假累还是上学累啊？ 上学累。 暑假就是玩是吧？ 谁说的，还得抄作业呢。 没点错， 抄作业都是在8月30号那天抄。 啊不，我跟你不一样。 那你是？ 我是前面先抄完了，后边疯玩。 哎，这也是个办法， 因为它后边好多有答案，知道吧？ 前面先抄完，谁做完了呀？你抄谁的呀？ 您嘿，你看没上学。 对呀、啊。 语文有答案吗？ 小花没上学。 作文有答案吗？ 作文你那还不好办，编呗，两天这一这这 两天作文编 十篇作文没问题吧？ 两天还编不出去。十篇作文呢？ 啊，难忘的一件事儿，一件好事儿。 只写过一篇，我记得我小时候写文叫 《念小事》， 我写过一篇文作文叫《难忘今宵》。 哎，后来谱成歌了，我知道。唱 难忘 对对对， 我配合你这个干什么玩意？ 那我倒想听一听你那个作文是怎么写的呀？ 我写的就是春晚的事儿。 哎呦，小时候看春晚还确实很难忘。 别说聊什么春晚， 暑假写什么春晚作业啊？ 大磊说他觉得这个上学累，对吧？ 对呀、啊， 我觉得放假累。 为什么呀？干农活。 哦，对，他小时候有一农村亲戚，他爸爸有双职工，然后呢？ 放亲戚家吧。 对， 早上起来放羊。 就农村，哎呦， 中间喂猪，不容易啊。 不是。我觉得我说假期累的原因是因为我上学放假的时候我爸老给我报班儿。 你们家 那个条件是吧？你是不是想说 小花不能歧视，知道吗？ 我不是说你们家那条件，那个你那个年代也给你报一些班，那你现在这个要哪样都不行，哪样拎不起来，这 是报班。他就是因为哪个班都没上几天。他那会儿最火的我记得应该是英语班。 太对了， 学会了。 老师还给我起了英文名呢， 叫什么呀？ 叫抱抱。 叫抱抱， 看看老师爱他，天天见面抱抱 抱抱，像话吗？抱抱， 那会儿他小、 哦，整个学了这么一个单词吧。 我还知道我旁边那女孩叫 Mary， 我就上了三天，我就转美术班了。 哦， 美术班上两天。 你起什么名字呀？ 美术班 不起名字， 起名的嘛。我爸还给我报了一个表演班， 你看看 真的呀。 表演班里头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相声。 叫什么名字呀？ 叫夜报呗，叫什么？ 叫夜报。 我怎么那么罪孽呀、啊？我天天遭夜报。 你把这遭那去了？ 学什么表演啊？ 那是 斯坦尼拉夫斯基啊，还是 连梅兰芳都不是？ 还有一个人 呢？侯宝林。 侯莱希特。 侯宝林。 梅兰芳学相声。 你跟那 Mary 啊？ 我跟谁？我跟 Mary、 啊、跟 Mary 搭的。 我跟 Mary 组成男女相声组合。 学怎么样啊？ 学怎么样？你学不 学三天就转了吗？ 学三天，老师说了，你连大保镖都背不下来，走吧。 退钱了没有吧？ 没有。 哦，就这三天转了好几个地儿。 哎， 你爸交了10000多，一分钱没退。 你家 那会儿哪有10000多？ 那会儿报班哪有10000多？ 哦，那多少？ 那会儿报班顶多了3-500块钱， 到头了。 你最爱哪个呀？最后 最爱是那厨艺班。 哎呦，你别说，我大 他现在做饭还不错。 我跟你说，那会儿我就炝锅炝的好， 就往里扔葱块。 你爸没伤心吗？ 我爸没伤心， 望子成龙。 然后我就毁成这样，是吧？ 是。 你报没报过班啊？ 没有。 那你暑假累不累啊？ 没有。 你上学累不累啊？ 也不累，聪明。我爸说了，学什么的快着呢。 对，他就是身体。 你放心，哪个家长说自个儿孩子都是这么说？我们家孩子学东西快着呢。 那你们小时候因为暑假或者上学哭过吗？ 哭过。 因为上学累哭过吗？ 没有。 暑假累？ 没有没有。 那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身体好。我们身体好， 哎， 我们不怕累。 第一，我们身体好；第二，我们不好好学习，我们根本就不觉得累。 哎，小花不是，小花是身体实在不行，老哭。 哎，老哭，还老爱。 我都病成这样了， 还 让我上学， 还老爱往前奔， 哎， 是不是？哎，这一个考试没得第一名，当时抽自己大嘴巴，不行了，活不了了，我是个废物，啪啪抽自个儿。 我发现你们特别爱演绎我。 那是因为你长期的演绎我们了之后啊，我们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所以才演绎了你。 你就损我们，我们夸你还不行？ 对， 好好好， 夸 你们，夸你们还不行吗？ 你说你学习又好，长得又好，个又高， 哎，就是身体不怎么样。 对， 以后夸你们行了吧？真是的，至于下这么重的咒吗？ 这叫下咒，你听没？这叫下咒。 哎，说到小朋友暑假累还是上学累，最近有个视频采访。有个小孩啊挺逗的， 嗯， 人家就问他说，你觉得暑假累还是上学累啊？这小孩啊开始是不说话， 害臊， 然后呢哽咽了，过一会儿哭了。 哎呦， 这孩子现在过去话叫什么？杵窝子，生人一问问题不好意思回答， 当时不敢说话， 哭了 啊。 家长就说了，哎呀，你这个人你也是搞笑，这有什么好哭的呀？小孩就是一句话不说哭了。然后他妈妈就说，别哭啊，也没给你报好多补习班啊。 对呀， 你看就报了两个兴趣班，一个笛子，一个英语啊。 你看看 这个暑假都排满课，妈妈觉得也不好，但是也不能太放松，至少得把学习抓一抓，是不是？不然太放松了，你到时候一上课适应不了，对不 对， 对， 完全放松了，对不对？做不好了。 一个小孩能独语凝噎，这个他不是谈恋爱。 小花，你这个比喻很不恰当。 不是，这 他小孩明白什么是谈恋爱， 只手相看泪眼，那可以无语凝噎。他怎么也无语凝噎了？ 人家也不懂什么叫凝噎，凝噎是你愣给人染上的词儿， 你愣给加一这么文的词， 这不是哽咽了吗？ 就跟那鲍勃一样， 走。 他是不说话，不说话，完了酝酿啊，然后就 在孩子就是委屈哭了。人家明白这个，他不懂什么是凝噎了， 这么委屈呢？ 那当然了， 跟妈妈说不上了， 妈妈不听啊。那是亲妈， 妈妈也没给他报好多班啊。 好，你看着是俩，下来还有四个呢。 他这俩班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是吗？ 那 你看这个老叶是有感受的， 是 那会儿转班的时候他就想得明白。 但是老叶，你也是，你不也这么多班，你不是也没被压垮吗？ 不，我还真是被这个学习班、艺术班压哭过一次。 是哭啊？ 啊， 说你跟麦瑞配合不好。 啊，咱是相声班，我知道。这那边你们需要配合， 不是小时候理解能力是有问题的， 哎， 特别差。有一回我记得我小学上小一年级第一次上体育课，老师在临下课时说，那个同学们下节课都想着穿白球鞋啊，我就回家了。 很明白啊， 我以为是下节课穿白球鞋呢。 是啊，哦， 体育课的下节课就回家。 你也不怎么样，你知道吗？ 他不是说下一节体育课，体育课后面那节语文他就穿白球鞋去了。 对，我就回家穿白球鞋去了。然后我爸下班回来到家还没有一分钟呢，学校老师连班主任带校长全来了。对呀，啊，找回来孩子丢了。 体育课完了孩子没了， 上回也体育课完孩子哪去了？ 像老叶这样在咱们院里算这个培训班之王了。 小花，没有这么个评比。什么叫培训班之王？培训班之王是说在培训班里厉害。 不是，咱们顶多上一个俩撑死了，人老爷自己都想不起自己上什么培训班，而且还在班里哭了。 那不露脸呢？ 但是他跟现在的小孩有点接近了。 现在小孩那几乎人人都上培训班。 对，都上。 我记得咱小时候培训班还没有那么多，是选择性的上， 还不是谁都能去呢。 对， 真的， 那是得班里的人老师还得推荐， 而且，这个， 或者家里有点底儿， 或者家长实在是忙。 我 管， 没地儿安排孩子， 对，才上培训班。 我放暑假的时候没这样，我放暑假的时候都是在家里瞎玩，跟我那小伙伴我们俩。 你不是在上培训班吗？ 上培训班后来不是上了十几天，老师 不上了， 也不愿意教， 他也有搭档， 就跟那 Mary 我们俩在家里头啊 排练练鱼窝， 把家里的那个什么玉米糊是不是就是棒子面 在全 都 摇着喝了。 你接着糊弄人喝棒子面粥去呀。 大大的跟 Mary 不理他了，他爸说了，小时候把家里那棒子面粥都喝了，大了你怎么知道糊弄人家喝呀，接着 没这能耐了。 再一个 Mary 找着新的搭档了，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这个跟上兴趣班多多少少有一点冲突。哎，不过也看上什么兴趣班，你像游泳班这班上不上的我一点都没有 了。哎，错了吧，这班我才认为有必要性。 对，有必要，没有压力， 他是一种求生技能， 我觉得这特别应该上。 哎，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小花，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我是说没有什么必要有压力，就跟玩儿一样。 没有什么必要有压力，没有什么必要性，这两句一样。 游泳班本身就是一个玩班， 这就跟玩的上去呗。还有 那也有学不会的， 那也很有压力。比如第二天你必须学会蛙泳， 嚯！ 四岁的你必须学会蝶泳，你要第二天不学会蝶泳， 他也不让你上， 老师就不让你跟岸上玩。 都在岸上玩，怎么学游泳？ 哎、不能够哈，他没有怎么强的压力。 对，这个班就有用。 对，所以小孩哭不哭吧，跟小孩本身有关系，跟家长也有关系，跟班也有关系。 那当然，多种原因。 嗯， 有小孩就觉得上兴趣班特别好。 哎，真有兴趣啊！ 啊。说你看在家里一直玩一直玩傻玩没有意思，上上班认识个 Mary， 还有这样的小孩呢， Terry Canary Ori Dori Noin Oin Gloin Beef Boom Bomber。 对呀、 啊、 都认识这些小孩也 你这是哪个班，我听着不像是人的名字了。都 张姐的小孩你看报武术班舞蹈班，王姐的孩子报的是美术班，跆拳道， 这都一文一武都这么报是吧？ 那当然了，弥补啊。刘姐那班报的英语和那个 射箭，过去报最多英语奥数是最多的，现在孩子报最多什么呢？舞蹈表演， 哎，的艺术类。 对，因为出名快，或者让孩子们掌握一下技不压身，艺不压身。 其实报班这事儿，小孩累，大人也挺累的，你得送，你得接啊。 那当然了，不过这个一般都是老人的活。 这种累吧，更多的还是心理上的，我觉得。 啊，也有身体上的。他真得跑啊， 有时候还是隔辈老人的事儿呢。 对呀、啊，因为这家长的上下班啊，就得隔辈的老人这接送啊。 哎，看外边，看外边，你瞧那仨， 都这么大岁数了，买菜给仨老太太约着。 老陈，你这头发怎么没染呢？最近这白的见多呀。 这不是那什么，最近也是没买。 哎呀，这岁数染不染不吃劲了啊。 老黄也来了。 哎呦，我说老谢，这个忙什么呢？ 你孙子呢？ 我孙子学习呢，知道吗？这个是今后的有用人才，所以现在得抓紧时间，步步 学。今后才有用啊？ 干嘛今后有用啊？那对国家将做出巨大的贡献，准备拿那个诺贝尔奖。 是你孩子吗？ 能是他的孩子吗？ 可不是，现在就聪明着呢。数学门门考100。 谁、啊、 数学门门考100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 会编不会编？ 数学和其他门都。 我们小孙子跟你们小孙子一般，你小孙子什么样我不知道。 不是， 天天 不是你孙子跟我孙子一般，你怎么知道的？就仿佛你上了街似的。 我小孙子讲啊，而且我一接去的时候，老听着老师啊在那个 表扬我们孙子是吧？ 说你们小孙子， 哎呦， 今天踩了谁的鞋，明天踹了谁的凳子， 因为我们 写那铅笔盒。 我们孩子啊，这个身体好，报了个武术班，所以平时呢经常的锻炼，难免这磕了碰了别人。 这 就是 出手有没有轻重啊？ 这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还报什么了呀？ 我们孩子还报了一个数学班，拿诺贝尔数学奖啊，还报了一个钢琴班。 哎呦， 那手上得有准儿啊！ 怎么着，以后呀？ 老老听说过吗？ 哦，老老老 老老 老老老老 什么老 老 老 老老老老老 老老老老老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老老老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净瞎玩瞎闹了。 哎呦，那是精力好，精力好，精力旺盛。哎， 哦，一宿一宿不睡， 脑子也快，学什么看一下会了。 哎，摸一下会了。 摸一下就会了？这吹的也太过了吧。 有功夫玩。 那要是有这能耐，让国家就都休息吧。 早晚 那就把挨个摸去就完了。 是咱们孩子动手能力强，那不像老陈他们家这孩子。 他们家孩子怎么了？ 没功夫玩，上的几个班就给学的，还有点头，还要吹头， 学礼仪的，点头， 学礼仪，像话 吗？吹头丧气。 我这跟我们家的孩子说，我说这孙子这孩子这么点岁数，你给他弄那么多的班，你不怕把孩子给累坏了呀？ 哎呦， 那怎么说、 啊？那你们孩子怎么样？那最后没上？ 上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哦，上大腿什么班啊？ 好家伙，他爸爸愣给报一日语班。 哎呦，我跟你说，那没什么用。 可不是没什么用吗？ 不是什么通用语言。 第二外语还是应该建立在第一外语已经学好的基础上。 第一外语， 对， 也就是我们孩子上的英语班。 但是我觉得你们孩子还是应该建立说好普通话的基础上。 我们家孩子跟你没好好说，跟家里小嘴叭叭说的快 着。哎呦，也就你能听出这不利索的话。 你耳朵聋了？ 你吐字，你孙子吐字不清，没人告诉你啊？学人相声，练练口齿， 这叫人吗？贵人语迟。 你说话慢，你还说话快，你 口难开。说的晚点儿，说的慢点儿，说的不清楚点儿，以后就好了。这是贵人的天相啊， 以后就好不了了。 我告诉你们呀。这班啊，你看孩子爱学什么，别瞎报。 错了，告诉你说，这孩子报什么班，就得从小严格的给他规划人生。 他 现在学钢琴，他今后就能成为钢琴家，他自己不知道。 准能成似的就。 你认为朗朗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钢琴家吗？ 那人家起码条件。 爱因斯坦就知道自己是科学家吗？ 你那孩子五音不全，你知不知道？ 那他不影响他手指头弹钢琴呢。他有手啊， 都听不准， 弹出来准就行了。他在那钢琴上都标好了一二三四五。 多么的狭窄！ 什么哪儿狭窄？ 我说他那手多么的狭窄， 哪手不狭窄？ 我以为椎管狭窄呢。 分也分不开，喝也喝不拢。 那你 我跟 你说这你们还得嘴。 行了，两位可以了，我这听半天了。 那你倒说话、 别互相的在这争论吧，好不好？ 哎、 你们这孩子还是挺松快的。我不告诉你上班吗？那个 上班了，放弃学业了， 上学习班吗？ 六岁就让人童子功， 那还童工呢？那是， 哎，你真会胡起名字，六岁打工就叫童子功啊？ 他这人说话就这么云三五着两， 他是不是从那童子鸡上借鉴来的呀？ 有可能。 童养媳， 这词儿都熟着呢。 封建思想的残余，还要弄个童养媳。 哎呀，我跟你说，老陈，那孩子，你那报了几个班，我就不说什么了。没事啊，也让孩子看看书，科技馆。 他这班都不看书的班啊？ 看看科技馆的展览、博物馆，别一股子就往班里送。 他送什么班了？哎，这么半天我忘了问了，人家就问你了，老陈，你那孙子除日语班没学别的？ 还学钢琴。 啊，那跟我们那孙子一样。 我告诉你，学钢琴啊， 每天让孙子给你孙子辅导辅导。 我告诉你，你那孙子没有我那孙子呀。 小孙子。 哎， 没听说。 我跟你说，我们那孙子呀，这孩子受苦，我看着，哎呦，我这当奶奶的我心疼啊。这孩子呀，你说男孩本来筋就硬，那腿也下不去呀，那老师咔咔在那儿摁哦， 哎呦，哎呦， 我们这当奶奶那么单边，我当时我这。你说这玩意儿我看着多心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 跳那街舞不行吗？敢表演各种舌头的方法，手都折了， 这是街舞啊， 地上擦地。 我跟你说， 这是街舞，是街舞啊！ 我告诉你，他老嫂子 转圈。 就冲你这么说话，我就不愿意跟你聊天，你知道吧？ 我就给你形容那个动作，要不然你们老当是外边的这。 反正那样，那这手在那要，就还能带着要要，人家 你孩子嘴比他那孩子还不利索 啊！就反正就这个嘛，就这个，天天跳这个。 哎、 不跟你们聊了， 站住！ 啊， 还不让你走， 接孙子。 我跟你说呀， 你跟我说什么呀？ 接孙子呀！ 你跟我说个实话。 我说什么实？我那样说瞎话了。 看孙子这样，你天天的累吗？ 你说这个连精力倒是跟不上，我有点累。 关键问题是那孩子上课外班啊，我们这当祖子， 你不知道自己身份吧？当奶奶 啊！我们这当奶奶的累得够呛。你说从早上起来，我得给孩子做早点吧。早上你这孩子吃完了，我得给说这孩子得送去， 那应该 送班儿，对不对？ 应该的。 好不容易我这回来之后歇会儿吧， 屁股还没坐稳当呢，我刚说看会儿铁齿铜牙纪晓岚， 哎 一看到点了，我还中午得接那孩子去吧， 你要是没人管呢， 接孩子中午还得给他做饭吧， 哎 中午吃完了下午还得给他送去吧， 又送出去了， 我刚说回家里看会儿那铁齿铜牙纪晓岚，又得接孩子了， 哎又 接完了之后我这给他做晚饭吧， 对呀、啊、 等晚上我、哎我还得送走吧，送走晚 不是送哪去了？ 你要光白天是上这课外班啊， 啊晚上、 哎、晚上那孩子那还得送到那游泳馆学游泳呢。 哦， 哎，送到那儿回家，我刚说看会儿《铁齿铜牙纪晓岚》吧。哎， 这哪台怎么老播这电视、 啊？你说我这还得晚上还得接这孩子吧？ 对对对，接孩子回来又得做饭吧？ 接晚上孩子回来之后还得那夜宵啊？ 吃 夜宵之后孩子睡觉了，孩子睡觉之后，我刚说看会儿《铁齿铜牙纪晓岚》吧？ 这都几点了还有的？ 电视都没台了。 哎呦，你瞧瞧， 哎，老陈也是，为什么呀？儿女啊，嗨，婚姻 等会儿 不行， 你等会儿。 儿女婚姻啊不顺，这离了婚了，你说这孩子只能搁他这儿来，你知道吧？ 哎、话说回来了，你儿子出国那这些年你也不容易，我好像听说 不容易。 我跟你说老嫂子，你这守寡的呀比我们这就难多了，你 知道吧？对对对对对，一人照顾。 哎， 老黄你也不容易啊，跟儿媳妇儿天天掐，就因为上你 的班。你别哭啊老黄，你抹什么眼泪啊？ 儿媳妇嘴还比你厉害，说的你头都抬不起来。 儿媳妇儿，哎呦，你儿媳妇儿我听说原来还说过相声呢。 哎呦，听说跟那个鲍勃一个班。 Mary。 暑假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 是吧？ 许多孩子进入了放假参加各类补习班和兴趣班，团团转的状态。最近记者走访了多家社会教育机构，发现舞蹈、音乐、美术、书法、游泳、英语等等的兴趣班已经进入了满负荷教学状态。孩子们普遍表示，艺术类兴趣班最受欢迎。 面对满世界的兴趣班，报还是不报呢？引发了大家的争议，基本上是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报，有人认为啊，要不是现在大多数孩子都报兴趣班，不会给孩子报，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兴趣班是肯定要上的。有人说现在孩子小不用上兴趣班，但是很多的兴趣是从小培养的，而且有些兴趣培养了对他的学习和生活都特别有益，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适合孩子兴趣班那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是正方观点，还有反方观点啊。反方观点就是不报，为什么？贵，上不起，自己不吃不喝挤出来给孩子上兴趣班早教班，这兴趣班早教班它是细水长流，对于一些这个像小家庭啊，家庭条件不好啊，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就不太值了啊。那么培养孩子最好的老师呢，其实还是父母，父母言传身教。如果我们真是为孩子好，就该咬咬牙不要让孩子上班了， 自己上班。 咱们先学习学习吧。 还有呢是保持中立的，说不跟风，看孩子的想法。那这些家长认为呢，孩子呀他要能快乐的多学多听多看是挺好的，不过呢关于辅导班还是采取自愿原则比较好，孩子想报那就报，不要就算了，不会跟风报一大堆什么语文、数学、外语、英语、舞蹈什么美术啊那些辅导班。其实因为报什么辅导班，一家人争吵不休的势力还是屡见不鲜的。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班上学霸倒不怕，就怕学霸过暑假。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姑娘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

哎，然后咱们该分手该分手，该离婚离婚。 这么一说，我有点伤感耶。 那男的跟你要什么了，小花？ 把怀表要走完。 要走了我的心。 哎呦，这个要回来，要不然你就傻了。 要走了我的心袜子。 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周飞，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 哎呦，半夜在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快乐街加油院， 孩子吧，咱们给菲菲报个补习班吧，这孩子现在不往学习上用心。 他报班管用了，现在不是不让弄个什么班吗？ 是 哪儿有班啊？ 都听他你 我怎么 了？ 都听他，我完了。 不是，咱们孩子就完了，咱孩子完了，咱俩的未来不就完了吗？ 我这么严重，我倒是没想过。问题是不让报，没有班了。 我知道呀，这不是有一个补课授课地点？你看这不是贴着小广告吗？ 这万一要是非法的组织怎么办呢？ 小桃他们的孩子上了这个课， 那要是有人已经去过了，我还觉得行。手 孩子提高很快，英语啊，数学呀、啊，咱们菲菲这两门都比较将就，我是有点着急呀、啊。 你告诉不好就完了，什么叫将就？将就就可以不用补了。 咱们孩子这么说，咱们不伤心吗？ 没外人，你跟我这干嘛编话说呀？ 怎么着？ 你给他报了吧。 赶紧啊，趁菲菲睡着给他报了。 给他报哪儿去？别瞎说了。 宝贝儿呢？ 我不打算醒了。 哎，我说 啊， 菲菲他爸 怎么了？ 这个授课地点呢是在一个商场里边。 商场里边？我说现在商场里有那种什么这个乐园的圈起来，那一样挺好的。 还不是乐园，这儿写着这个英文呢，咱们翻译过来呢是不是一个电视台呀、啊、叫 KTV。 KTV 不像是电视台，好像满大街都看见有这字号写的某某 KTV。 孩子学不好就是因为你这基因， 就是因为你这智商。 得，明儿就让孩子去吧，看看到底是什么个字号。 你拿孩子做实验的。 菲菲好好学习，妈只有你一个。 怎么着妈，你给我干嘛了？ 报班上课。 报什么班了？是散打班吗？ 就是你最不喜欢那个 文化班。 文化班，文化班 这个词儿算是老一点，但实际上是个辅导班。 是不是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是是是。 哎，该上也得上啊，还是为你将来好。你好好学习，以后找好工作，爸妈们也放心，挣钱挣得多。 你 这 这这每天都是这套，每天都是这套。 你怎么 换一套行吗？ 这个， 能不能给我来套没有煎饼的？ 行行行，就这么着了啊。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哎，儿子，就这里，你看多好，环境优雅，写着，哎，还有什么？你听听，你听听，还有免费节目看。请问？ 家您想是一小时的，还是包厢用大用小用，整段人来？我们这儿现在这打折，然后一小时送果盘。 我们是报好了名来的。 这个是带我来玩的是吧？ 不是不是，孩子，不是，我们是找这个胡老师补习。胡老师补习班、 这个意思。 就跟着边上那什么老师红烧肉。 那个什么，您就那个上楼吧。 上楼， 上楼右拐，然后再往里走，一直走到底的左边那家，就是 走到头吧。 对对，走到头， 走到底。吓我一跳。 走头，然后左边那间就是。 好了好了。哎呦， 我 哎呦，孩子你听听，不好好学就让你这样， 不就挺好啊？ 让你今后唱歌， 我是以后每天都要来这儿吗？ 应该可能就头一回。 太好了， 你先别着急。 请进。 哎呦，胡老师，

千过海各显其德，老师傅教给他们发统一，八千过海各显其能，镜头冷会打枪，冷头镜会撞光，三三点会吹管，这个点三僧会捧声，崩不了马会打鼓，打不了崩会念经，风随画会扫地，画随风会点灯，老师傅要教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万不能，老师傅要教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万不能，这个愣头青他打不了那个青头愣的青，这个青头愣也撞不了那个愣头青的钟，点三僧吹不了那个僧三点的管儿，这个僧三点也捧不了那个点三僧的声，霸不了风他打不了那个风不了霸的鼓，风不了霸也念不了那个霸不了风的经，画随风扫不了那个风随画的地，风随画点不着那个画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这个徒弟整八名，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门外来了五位云游僧，共凑僧人十三位，一齐到后院数玲珑，玲珑塔一是三层，一去数单层回到双层，谁要是数上了玲珑塔，谁就算是那大师兄，谁要是数上了玲珑塔，就叫他罚跪到天明。 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精致春晚的文化内涵。